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集的人文共和国。而这一集的人文共和国，我们要谈的是现在的时事。想要谈的是今天关于武汉肺炎，有许多的艺人在讨论到底台湾应不应该要禁止出口口罩的事件。当然，从范玮琪到大小 S， 都有许多人在批评他们，或是在讨论这个事件。所以说，这样的事件到底应该说他们是舔共呢，还是应该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呢？我想先说结论哈，关于台湾政府决定禁止出口口罩的这件事情，我是支持的。但是支持的理由可能跟现在主流理由是不太一样的，我想最后再说。那总之呢，这个事件是起于范玮琪在讨论说，关于台湾禁止出口口罩，而他的说法是说，我们的行政院长既然禁止出口口罩一个月，是一个非常低俗没人格的臭流氓行为，然后就说了一些脏话，然后说什么王八蛋不会这么泯灭人性，都什么时候了。那当然是因为他用了许多的情绪字眼，所以让很多人在就是灌爆他的脸书啦。然后后来他当然也发了文说道歉，他说为了他带有情绪性的字眼抱歉，他希望是可以多一些爱与关怀。那所以后来他的道歉也显然并不尽人意啊，很多人认为说他只是为了他的发言方式而道歉，可是却没有为他的发言的内容而道歉。他还是认为说，想必他认为这个禁止出口口罩是不对的。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其实应该要重新再思考，不见得是每件事情都有非常明确的对错，或者是说这个对错的逻辑应该可以再讨论一下。那总之我觉得范玮琪在他的那些发文里面基本上就是错在他的内容是完全都是凭感觉的发言，就是他甚至说他希望听到这个新闻是假消息，表示说他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说台湾政府的做法是不是，就是他认为他不知道他这听的是对还是错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查证，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当然确实台湾政府是这么做的没错。那再一个问题是说，他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中国大陆是不是有这个需求，或者是说武汉的需求如何，或者是台湾的需求如何，或是后来大家在讨论的台湾产量如何，中国产量如何，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去理解背后的逻辑。就是说好吧，他如果听到这个消息，那他应该要知道说，所以为什么台湾政府要这么决定，这个理由一定随便找都 Google 一下都找得到，所以显然他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最大的错的原因，错的内容是这个，就是他没有去查说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就随便的辱骂政府或辱骂这个政策，所以这是他最大的问题。那当然后来我想说的是，有他的朋友在护航嘛，就是他的小 S 跟大 S 在护航说，他其实是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小 S 的理由是说，我们都是人类，都住在这个地球上，如果不互相帮助，这不是人类该有的行为吧，没有爱地球只会更糟。然后他说恨是比病毒更可怕。对，然后他小 S 发完这个文之后又被大家就是疯狂的灌爆他的留言了。就是甚至也有四百六先生回了一些脏话，说叉叉叉，然后想捐不会自己买神经病。对，那听起来是很爽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小 S 的发言我们就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我觉得他的发言就比范玮琪的是更不一样了。第一件事情啊，我想逆风来说一下啊，我觉得小 S 的那几句其实并有错，就是如果以人道主义的观察来说，本来人就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分说他是哪一国的人，或是那个人有没有这个需，是不是来用需求来论说你应不应该帮助他。我觉得可以换一个例子来思考，当初我们在捐日本的311的地震的时候，难道我们有精算过说日本应该要花多少钱才可以恢复这个，就应该才可以恢复他们的重建的，他们重建需要多少钱？而日本政府可以出得起多少钱？而台湾政府应该出得起多少钱？然后这个缺额应该是多少？然后台湾应该补充多少？有人精算过这个额度吗？我想应该是没有，大家只是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帮助他，所以我们帮助他，因为他们 我们觉得他们应该需要帮助，所以我们捐钱。我们是一个当时我是完全是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觉得日本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帮助他。那为什么换了一个国家之后就不是这样子的呢？所以我逆风来说这件事情，这如果大家真的是以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看的话，那当然是应该要捐啊，不是吗？因为人道主义重点就是在于人的这件事情上，而不是在国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判断标准是他是个人，如果我觉得他是人，那我们就应该帮助他，而不管他是非洲的人还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哪个国家的人都一样。如果你大家是真的站在帮助别人的立场上的话，那我觉得人道主义这件事情是没错的。所以我觉得小 S 说的话并没有错，那只是相同的，就是这个标准应该要是放诸四海皆准，所以我们也可以拿同一个标准来检视小 S。他如果觉得人道主义是他最大的立场上来说的话，那有个说法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好吧，他今天发现武汉肺炎，然后台湾人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应该要支援他， OK， 如果他这么想的话我觉得 OK。 但是同样的，他也要在其他的立场上他也是这么觉得才对啊，在其他的事件上。所以有些人说好吧，那香港的事件那你们怎么不出来说几句话呢？那我这点我就可以接受嘛。对，因为香港现在很明显受到的是非常不人道的对待嘛。从不管是，对啊，他整个想必大家这么久以来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的选举才会是如此的脆出的投票率嘛。那总之，我们每天看到这样子，香港人上街然后被喷辣椒水，被警棍打，被警察用脚踩在头上，然后在地上，然后踩在他的头。这完全甚至拿警棍打爆他人家头，或是折断人家的手，或者是从楼上把他推下来，这完全是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任何的人道主义，如果你的人道主义的标准，不管你有人道主义标准有多低，这件事情上你都应该站出来谴责。所以如果你真的小 S 或大 S， 如果是真的站在这一个立场上的话，他应该要疯狂的谴责中国政府才对。所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是可以批评小 S 跟大 S 或是王小飞，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站在完全公平的立场上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以公平的立场上来说，如果大家愿意支持其他国家的话，那我觉得支持中国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去支援他，以人道的立场、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支援他，我觉得 OK。可是如果是像小 S 这样子，就打着人道主义的外皮，可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子的思想，或者是他只是针对性的，对于他觉得应该要支援的国家去支援，他认为中国应该给他人道主义，就去给他人道主义，啊，其他的地方不用。那我觉得这样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上，我觉得是批评可以批评小 S、大 S 跟汪小菲的。那但是哈，就是大家经常在拿一个政府的图，或者是拿一个图上面有台湾，然后在讨论说，哦，台湾的产量是多少，中国的产量是多少，所以我们不应该支持中国，因为我们自己用都不够了，还来支持别人，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论点，所以我要逆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也是似是而非吧，就是很简单啊，就是你如果说它是产地，然后它就不会缺，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逻辑。它缺不缺不是因为它是产地不产地的问题啊，它缺不缺是因为它需不需要的问题啊，就是它的生产量平常就不会用这么多口罩，所以它当然不缺嘛。可是如果你是以一个严重的疫区的发源地，然后正常来说你应该是每天都要换一个口罩，每天都要换一个口罩，然后光一个湖北可能就有1000万人，1000万个口罩，一天1000万个口罩，你觉得它是产地它生产的出来？就是大家在批评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就是想想看，这是合理的吗？然后你就想说，中国还有这么多其他地方，安徽也出问题了嘛，然后附近的省份 多少确诊的病，也不要说确诊哈，就说确诊好没关系。确诊病例大几乎每个省份都出现了，大家都不是都有看到吗？那你就想说，那台湾口罩都可以已经买不到了，台湾的确诊病例才八个，虽然八个当然已经很多了，但你比起中国来说，八个算少嘛？然后台湾的口罩都已经买不到了，那你觉得中国大陆口罩会不缺？我也是觉得很奇怪。所以大家是不是在想这个逻辑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它是中国，然后你就说没关系啊，他们不缺，这太奇怪，好不好？然后真的不缺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求证精神，就像刚刚的范玮琪一样。但我在批评范玮琪，连他那个新闻是真的假的他都不知道，他也不去查说为什么台湾政府要这么做，他就在那边批评。那我们看到那张图片的时候，哦，我们知道中国的产量是这样子，然后你就说中国不缺口罩，那你有没有去查证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找到有住在中国的朋友们问一下，你应该就可以知道啦。所以我就今天就去问了我住在上海的朋友，他都说他真的买不到口罩啊，就是他们到处都没有口罩，他也买不到，即便他并不是在武汉，他在上海，他就是买不到口罩。那所以呢，所以不能随便乱就讲一个数字，然后就说人家不缺口罩啊，他就缺，台湾也缺啊，是吧？那但我不是说因为他们缺我们就要捐给他们，可是我觉得不能随便去讲那个答案，或是随便拿这个说法然后去打别人脸，因为你自己根本就没有查证过，就他们确实是缺口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台湾人在讨论任何的事件的时候，不能经常是以，因为当我们在批评大小 S 或范玮琪就是舔共，因为他们大家会觉得说啊，你就是因为去赚中国大陆的钱，中国的钱，所以你去对中国有更多的爱或是更多的人道立场，反之的没有。可是反过来想，台湾人在觉得不应该支持或是不应该援助中国，因为我们台湾用的不够的时候，你有想过真的是这样子吗？或是你有想过说中国真的不缺吗？就是这是一个不一样的逻辑。当我们这样要求别人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这样要求自己去想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目前台湾人在讨论任何相关于中国议题的时候，都应该要再重新思考的一个逻辑，好吧？但最后我反过来说，就是最后来说，为什么我还是不支持捐口罩过去？虽然刚刚讨论听起来很逆风，我不支持捐口罩的关系，是因为我以自己自身经验当例子，在1999年的时候，台湾发生九二一地震，然后在我住的地方正好也是灾区之一。然后我家是全岛的状态，所以我家是所谓受灾户。那在以当年大家在很努力的为了台湾而就是人道主义立场，捐了很多的钱，捐了很多的物资，这我都知道。甚至就是大家都出动啊，民间组织也出动，然后最近还在讨论说土耳其发生地震嘛，那当年土耳其很快就来台湾了，就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救援队。那我当然是非常感激，但是为什么不支持我们把口罩捐过去？那是因为大家当年捐的那些钱或是那些物资，身为一个九二一的受灾户，其实我什么都没有拿到，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即便我是台湾人，然后台湾捐的东西我也还是拿不到啊，就我们全家都没有拿到任何来自于民间的资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然后当年九二一重建基金会的那钱是不是用完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的事情是，我们那个整个倒掉的那个地方，到如今已经1999年到现在，都还是一片废土。就我们也没得到任何的重建啊，那个地方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即便是台湾都还是这样，所以这中间有很大的问题嘛，就是当你愿意做爱心的人，你的钱捐出来了，那后来那个钱去了哪里？这真的是一个很难掌控的事情。当然，大家可能也有听说到，比如说你把口罩捐去武汉，会被当地的红十字会挡下来， 甚至要你多付一点钱，或是他们被高官拿去用。当然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其实无法很难查证说他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但是我必须说，不管是钱还是物资，如果你没有亲手交到需要的人的手上，其实你真的无法保证他是不是用到了。你也无法保证是不是真的给需要的人用到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在以一个不支持我们出口口罩过去的理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我们真心就是无法确定说这个钱或这个口罩究竟能不能到得了武汉和武汉里面的那一些需要使用的人的手上，对吧？所以特别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啦，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其实真的你也不知道你的物资到底是不是能够送过去，或是能不能真的送到那个人手上。所以我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是不支持我们捐口罩过去的，而并不是因为说他们不缺，或者是他们是中国人的关系而不捐，而是因为如果真的能够顺畅的达到顺畅的送过去，我不觉得捐过去有什么问题。当然，大家还是会讲说，那台湾就不够用了，那你还捐？那你可以像那个啊，你可以像汪小菲那样，或者大 S 那样子啊，买日本的口罩送过去啊。所以那不是一个问题啊，那是个技术性问题。那当然，技术性问题都很好解决的。台湾如果缺，那就不要捐台湾的啊，你可以捐钱买别的国家没有武汉肺炎的国家的口罩送过去啊。所以这当然是 OK 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送过去到底那个人能不能拿到而已，好吧？所以这是一个在特地开谈这个时事的关系，是因为这样啊，因为我觉得经常大家在谈论到中国的事件的时候，就会带着一种厌恶，或者是想说你们这些支持中国人、想要帮助中国人，你们是不是都舔共？你们是不是都拿了钱，所以你才要去支持他？你要支持，你自己去支持啊！这样，但我觉得这是没错啦，就是支不支持是个人的问题，你不能拿个人的意愿然后去攻击国家或攻击其他的个人。只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在整个台湾的政策上，或台湾的政治的讨论上，尤其特别跟中国相关的政治讨论上，都能够公平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在骂说范玮琪大小 S 要支持自己去支持不关我们的事，对，我也觉得这样没错。所以反过来说，你也不能说我们不支持你们也不能支持啊，这是一件很复杂的，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他们要捐，他们去捐，其实没有必要骂他们啊。只是说，我们现在骂他的是因为他们拿来批评台湾嘛。所以，可是其实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当然范玮琪是完全就是不行哈，就是范玮琪讨论出来的东西就完全没有内容可言。可是站在，如果你是以一个标准的人道立场的观点来看的话，不觉得小 S 或者是大 S 的发言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他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做到公平，所以他们还可以拿来被批评。如果今天小 S 是那一种，比如说他支持反送中，然后他经常批判中国政府，他如果他这么做，然后他现在又说，可是因为基于人道立场，虽然中国政府对于香港政府做了对香港人民做了这么多不可思议不人道的事情，那我批评中国政府，可是中国的武汉人民是无辜的，所以我愿意以人道主义立场，然后我也从日本买了10000个口罩捐给武汉的人民， OK， 那这样我就可以接受，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站在一个你能不能真正保持一个公平而且客观的角度去讨论这件事情，而不要是因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情，这样会让台湾可以走向 真的比较公平的下一个未来。我们不能只是因为了反对而反对，就像小 S 或者是就像范玮琪那样子。好，那有点拉一拉，大家讲的有点多。那总之，这是我想要从这个艺人谈论台湾的口罩的这件事件来做的是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当然啦，所以大家就会想说，什么时候艺人明明就对政治都不表态，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很表态，偏偏什么都对于什么现在国际上的，不管是伊朗还是或是美中贸易战，或者是香港反送中，通通都不表态，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只有口罩捐口罩这件事情表态，所以大家会对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质疑，非常多的批评声浪。只是当然大家想的是没有错的，只是在这个批评跟质疑的时候，其实希望还是多一点点反思的角度，多一点点能够公平的角度，反过来也看看自己有没有真的也是像他。当你批评他那些的时候，也要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站住我们的立场，是不是真的有去看那些证据，是不是真的有去看过那些数字，是不是有真的去问过中国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缺口罩，这问一下就知道了。好吧，那以上是这一集的人工国，希望大家会喜欢。